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今日我哋砌多几集，因为之后又好难揾阿笋哥。 系、哎、都唔系啊！ 哎呀，发一声！ 屌，可能我 病穿捻咗窿，屌你老 母！诶、哎，算啦。 今日我哋讲一集谈歧视。 谈歧视，其实、可以讲个故仔听，都几好笑 啊！ 从前咧就有三个细路关老陈 啊， 咁样咧有个白种人上到见到天堂。啊好天堂見到阿天父，阿天父就同佢講：見你白雪雪金頭髮藍眼睛咁得意，好啦，俾只翼你去做天使啦。咁啊，金髮小孩咧就笑眯眯咁飛走咗。咁然後咧就有個亞洲細路仔，咁然後咧就又見到天父，咁佢都識講，因為睇書見過嗰個叫天父，咁佢都叫佢：哎，天父你好。今日佢話見你咁有禮貌，都係白雪雪，眼仔碌碌，頭髮黑黑咁樣，又幾靚仔。好啦，俾對翼你上天堂啦。咁佢又笑眯眯飛走咗。跟住咧有一個非洲嘅細路仔，佢又見到天父，佢又望住天父，佢都叫咗聲天父嘅。天父咧，眉頭就一皺。都俾對翼佢啦，好啦，你飛翻落去做蝙蝠啦。 屌你老母，邊個講噶？ 唔記得啦。即係呢個就係歧視 啊！ 即係連呢個事喺個歧視係喺我哋平時講嘢嘅方法啦、笑話啦、我哋嘅諗法裏邊都係存在。 但係我有一個笑話，我又想同你分享。咁話説咧，有三個人，有一個咧就日本人，有一個咧就係呢個鬼佬。外國人啦，有一個就印度人。咁咧話説咧，個鬼佬咧就即係一齊就三個人就浸呢、這個桑拿浴，剝曬衫啦。咁、那個鬼佬咧就即係喺度扮嘢，咁咧就攞隻手出嚟，就咁樣樣揞住塊面。咁啲人就係咁喺度講嘢。咁、那個印度人同個日本人就問：，你做咩啊？我講緊電話嘛，高科技嚟啊！咁個日本人咧就屌你啊，老尾不是美儀啦！咁就做咗呢個手勢喎，即係六號手勢，將隻尾指突出嚟，手指公突出嚟。佢你做緊咩啊？講電話咯！個鬼佬話：咦，日本啲科技真係先進喎，心中不是美儀。之後個印度人咧就行埋上一水，抹一個身。咁咧就行開咗，咁咧嗰個日本人同埋個鬼佬以為啊係喎，屌你諗咩？我哋今次都係歧視佢啦，搞掂，即係佢侮辱佢一番。點知個印度人翻嚟嘅時候咧，個屎忽係攝住啲紙，攝住張紙，佢哋就以為哇，你仲要抹完嘢，抹完屎忽就唔用，張紙紙未掹。印度人啦、啊，唔用廁紙抹嘅，用手抹，我收緊 fax 啊！屌你老味呢个，即系嗱，我哋喺种族上边， 我想我谂到个笑话咧，去到中间咧，我以为咧，佢一上紧水嘅时候咧，那个黑鬼咧就扯咗旗，跟住就嗰两个人问你做乜嘢，我而家喺度打无线电。 唉，我屌佢老味，我哋呢啲古仔都唔系话真系好歧视或者特登作出嚟，欧盟前头嘅广告就讲一个。金髮白種的女仔就好似呢個 Q 標咁，著住一套嗰啲Q 標衫啊，咁咧就揸住把劍就打贏咗一個印度同埋一個印度人，一個中國人，中國功夫嘅人。咁咧佢分身打呢個印度人同埋呢個中國人嘅時候咧，就分咗十二個。咁咧分身十二個之後咧，那個古仔。個鏡頭一影就係十二粒歐盟嘅星星，咁就係歐盟個國旗。屌你老味，呢啲啊真係歧視歐盟，唔知點解攞咁嘅錢拍落咁嘅廣告。 咁啊， 但係而家 YouTube 仲有得睇㗎。 哈哈。 咁啊，呢啲啊真係屌，即係歐盟成日都話自己一個乜乜乜乜乜乜嘅盟體，但係就歧視就不得了。喺香港地，我覺得個歧視好嚴重，對鬼佬啊溝頭，對自己人就拳頭。 其實你歧唔歧視內地人呢？ 我唔歧視內地人。 你對於上一次嗰個叫做嗰、那個上水關口上水關口而家就係話唔俾人哋走水貨，係即係港鐵做咗好多措施，去令到佢哋唔可以 冇咁順利啦，去走水貨嘅時候，你點睇呢件事咧？ 我想同大家講，當年香港係靠咩起家呢？好多人就係走水貨翻大陸。 嗯哼， 嗱。你唔好話九護士，你江二四六啊？ 唔係呢個事實嚟啊！ 係、哎、嗱，呢、這個事實當年有啲人走咩啊？走遮、 嗯、 牛仔褲、 嗯， 我都試過啦。嗰陣時阿媽逼我哋著六七條牛仔褲喺澳門過關， 走食物啦， 走食物，走衣服， 嗯、 走七友，香港都係靠呢啲起家。你而家唔俾人走翻大陸，即係外地人落嚟你又唔得，自己做你又得。嗱、 嗯， 香港人有一樣嘢衰就係咩咧？輸打贏要。喺、我哋經濟唔好嘅時候。開放咗自由行，到而家我哋經濟開始好翻啲，我哋討厭自由行。到我哋個文化衝突就話啊，係喎，點解啲自由行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尾喺個地鐵屙屎啊，周街踎啊，想嘅咩？你喺地鐵揾到廁所咩？我喺地鐵站咁耐，我話俾你聽，地鐵成日都講嗱，你哋咧如果需要真係人有三急咧，你揾個站務員，佢就會開個廁所俾你。我親身經歷。尖沙咀地鐵站肚痛，哇痛撚到真係阿媽唔認得，我同個舊即係嗰個站頭嗰個人講，我肚痛可唔可以借個廁所用？哇肚痛就唔係未必要去廁所㗎，我幫你報警，我屌你老母啦！嗱、係咪玩嘢先、 嗯？ 我肚痛，我想去廁所，佢話幫我報警，你真係擺到明玩鳩你啫！嗱，點解啲人喺地鐵屙屎，但係就唔喺港鐵屙，即係唔喺東鐵線屙屎咧，或者喺呢個西鐵線屙屎？沿途你落車有廁所啊，大佬！我嚟到自由行，我嚟買嘢，我自己一個好親身嘅經驗。我去泰國玩，我試過同阿寶寶龍去自由行，行一成日，鳩知邊有廁所啊？啱唔啱先？你除咗喺街屙，喺邊屙啊？啲商場真係冇噶，泰國好多商場冇廁所啊，唔係講笑啊！屌你老尾，你去大嗰啲商場係有。你去行嗰啲咩撚嘢砵蘭街咯，好似香港嗰啲砵蘭街啊，上海街，即係嗰啲女人街嗰啲，你真係唔撚知邊有廁所，你都唔熟嗰度。 嗯。 你焗咗一街屙啊，大佬。你急啊嘛？你話入食屎屙，人哋借俾你先得㗎。入食屎屙，你啊真係食屎啊！大陸人咧就好興，即係好睇透呢樣嘢就係、是、你冇幫襯，中國人好得意㗎，你冇幫襯，我做乜借俾你？ 嗯 啱唔啱先？ 又啱啊！ 啊！即係你唔同鬼佬啊，厚面皮咁啊！你借廁所，屌香港人抨塵你走啦！ 嗯哼，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可情有可原，原因佢哋唔識。第二，你話啲自由行周街踎，我想同大家講喺尖沙咀同埋銅鑼灣購物區冇一張凳坐低係唔使錢嘅。 嗯哼， 你唔信你去試下麥當勞坐低，冇你揾張凳坐低都難啦，因為屌你老母逼撚到嘔。餐廳坐低，邊間餐廳唔使錢㗎？ 嗯哼， 我就係真係未見過一間餐廳坐低唔使錢㗎。 嗯哼， 之後你話啊，你去公園坐，你去尖沙咀揾個公園坐得好多人嘅俾我睇，屌除咗九龍公園，亦、都唔就腳。 嗯哼， 即係你話我買嘢買得攰，商場嗰啲凳，屌你老尾，商場冇凳㗎，大佬、 嗯。 全香港商場最多 sofa 嘅係元芳㗎啦。 嗯哼， 其他商場我行過 Times Square， 佢原因就係唔想你坐喺度，唔想你太免費冷氣。所以張張凳都收錢，即係呢樣嘢係香港好撚落後，亦都係好撚討撚人厭嘅。你每一張凳你要休息，你要舒服，俾錢。你話啲自由行周街踎，我都周街踎啦，一日 shopping 朝頭早九點至夜晚十二點，屌你老味，我都踎喺入邊啦，我都坐喺地下啦，唔攰㗎。 嗯， 啱唔啱先？你話佢冇禮貌，大佬，佢唔想啊，廁所揾唔到，啱唔啱先？凳我又揾唔到坐。我唔係話啊，屌你老咩！喂，大佬，我 shop 完平一陣，我又要使幾十蚊，又去坐張凳，坐張咖啡屋飲完，又去 shop 過，屌你老咩！唔係成日揾到添啦，仲要，即係好呢樣嘢係好實際嘅已經。到你話啊，係你話上水站逼啲人走水貨，你哋香港人啊，當年啊，屌你老咩，走啲二手車上去啲大票冚冚聲上，人哋咪一樣俾你落貨，屌你！佢想唔俾你落貨，擲兩支機關槍喺度啊！你落到，我唔相信你落到啊！一樣啫嘛，你做就得，人做唔得。你逼爆個火車站，係啊，你又搭唔撚到車，你問下港鐵啦，可唔可以開多啲關，即係可唔可以開多啲，即係嗰個入閘機俾人用。你舒緩咗呢啲人，仲好過你唔俾呢啲人啊。即係你話啊，係喎，我大陸嗰啲人落撚曬嚟生仔啊，香港冇地方生啊，點點點點點啊咁。呢樣嘢我又覺得有啲傷害，真係可以話壓格佢哋。 即係唔俾佢哋學你。 係，即係譬如話去到一個所謂資源爭奪嘅狀態入邊，即係冇話飯得一半，兩個人食同四個人食，大家飽肚嘅程度肯定唔同，係咪先？咁你講緊醫院服務亦都係一樣，咁醫院係得咁大，床位係得咁多個。 但係最大問題就係醫院服務香港就免費㗎嘛，呢樣嘢先衰啊嘛。係， 咁我就所以咧，你話歧視，即係其實我講一個情況嚟睇，呢個咧就係。我諗真正的歧視咧，並唔在於呢樣嘢。呢個係呢種歧視係就算大家係兩個香港人都好啊。譬如話大家一齊排隊入一間餐廳。咁然後如果大家都冇排隊嘅。然後先到先入，先去先入去嘅。你喺外邊有啲人坐喺入邊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唉，屌冇位坐咁樣。你都會覺得唉，屌呢個其中。即係點講咧？即係大家如果喺個利益上面有矛盾嘅時候，其實係一個利益矛盾，嚇就唔係一個我歧視你，你歧視我咁樣。歧視係點咧？我譬如話我去德國啦，前一排，我就搭的士，因為的士咧其實都幾貴嘅。譬如話我哋喺你用上環去到中環咁嘅距離啦， 哇好近嘅啫喎， 都100蚊嘅都。 港币啊， 港币100蚊。 哇，咁捻金啊！ 系啊，跟住然后咧，我落上车嘅时候咧，咁我俾咗20蚊佢啦。咁嗰时候我飙到跳到10.02。咁然后咁佢又赚翻10蚊俾我。咁佢就同我讲，叫即系佢就揾只手出嚟，咁样斗两斗。咁即系意思就系我要赚翻个零钱俾佢啦。咁我都觉得应该嘅。咁我赚翻零钱，但系佢又唔停飙喎。咁我当我俾2毫子佢嘅时候咧，佢飙完跳到4.5啦，4.5子啦。跟住然后咧。咁我梗係唔俾啦，嚇！跟住然後佢嗰時候做咗啲好唔禮貌嘅動作， 就係咁啊！ 我都好難咁樣做俾你睇嘅，但係我即係好難可以講俾你聽，但我可以做俾你睇。佢咧做咗一個祈禱嘅動作，跟住然後咧，然後就直走嚟，係啊。咁而 但係點解佢唔停標咁撚狗閪嘅？ 嗱，我諗呢個就肯定有文化上面嘅問題，即係第一就係佢成個過程裏邊唔用英語溝通啦，咁佢可以係唔識嘅。咁但係佢亦都係佢有一個可能性，即係當然我冇了解佢哋啦，就係究竟佢哋個規矩係咪就係唔停標嘅咧？佢哋有一個可能性係唔停標噶嘛。咁但係我嗰時候嘅閱讀就唔係咁，我係覺得佢對中國人有歧視。我係咁樣睇。 不過德國啊係出名歧視人嘅民族之一嚟嘅，話說阿發明家有一。阿發明家去德國做嘢做了一年幾，佢有一次入去一間德國餐廳，間德國餐廳個德國鬼喺門口攔住佢兩個中國人，咁佢一行，佢隻手攔住你，佢再行過啲，佢手又攔住你，佢笑笑口，總之就唔俾你入。咁即係發明家就廣東粗口鬧佢，之後就唔食啦。咁第一間餐廳係咁，第二間亦都係咁。咁後屘發明家就去啲中菜館食。那個中菜館是那些山東人做，佢話呢度係咁，即係因為啲鎮仔佢又唔係好歡迎中國人，佢話你哋嚟到買貴曬佢哋啲嘢，第一，第二樣嘢覺得你哋冇咩禮貌，即係中國人，我覺得係咪值得俾人咁歧視？我自己有個睇法，喺世界上邊，中國人係積極咗好耐，俾人蝦得太耐。今時今日，中國人抬起頭嚟，有啲鬼佬係睇唔過眼嘅。喺外國或者我講翻香港啊，有好多鬼佬係攞咗佢某啲覺得自己自豪嘅特權嘅。我覺得反而係我哋對呢啲人出現咗問題。嗱，舉一個例子，喺溝通上邊，我哋見到外國人好多時都會講英文嘅。但系鬼佬見到你中國人好多時都唔會講國語嘅，係咪先？ 我就有個咁嘅經驗嘅。啱啱嗰日我德國落咗車，咁啊要講去搭火車咁樣啦。咁然後喺張地圖左望右望睇唔明啊，因為佢哋個圖太大啊，佢冇香港咁容易睇嘅。咁然後咧就有一個德國人就過嚟話我可以幫忙啊。 哇！咁好啊。 係嗱，應該係咁樣講嘅，所以咧我有時我都會篩到一個論點出嚟係咁嘅，譬如話好多人會唔鍾意內地人， 咁有冇人試過？有冇人翻到內地去嫖妓嘅時候會唔中意搭啲雞嘅咧？咁照計唔會啊，係咪先？因為你會覺得那個 experience 嗰個過程係好噶嘛。 係。 如果嗰個內地人佢對你係好嘅時候，你會唔會又唔中意佢咧？ 係。 如果佢如果一個香港人佢對你唔好，你會唔會唔中意佢咧？譬如話你老闆佢對你唔好，佢俾啲錢你少啲，你係咪會唔中意佢咧？ 當然啦。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唔係，其實咧嗰、那個你中唔中意一個人咧？其實啲事情通常都好具體嘅。譬如外國人，有一啲人係真的會攞著數嘅。係。佢覺得我試過係咁嘅有一個華僑 啊， 加拿大華僑嚟嘅，唔識講中文嘅。佢同人哋傾生意，傾到最後咧。佢發現咧，人哋個客咧，唔受佢玩。 啊！ 佢話咧，就算我係加拿大人。 啊！ 佢會最尾咁樣講嘅。 啊！ 跟住我心諗，其實佢會理解原來佢個民族係有一種優越性喺裏邊。 啊！ 佢應該去比其他民族去傾呢件事會多分啲。 啊！ 佢有時候可惜我有個中國人嘅外殼咁樣。 啊！ 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一個人贏定輸好定唔好咧，其實會唔會俾人歧視？譬如話。內地你都會有一啲人你係好值得尊敬㗎，即係我哋譬如讀近代歷史啊、文學 啊，全部出色嘅人全部都係中國人嚟嘅，係咪？咁然後你亦都會覺得好多，就算係香港人都好啊，或者佢住喺你同一條村，或者由細玩到大，有啲人都係好可悲同可恥嘅。係，我歧視咧係其實係有一個情況係你頭先講過嘅，就係、是你眼紅人哋。咩眼紅人哋、但我哋好少喎，我哋好少歧視鬼佬喎。我哋因為鬼佬有著數嘛，好多時。 你講得啱啊！第一，第二樣嘢，我哋嘅殖民統治就係我哋要尊敬鬼佬嘛。呢樣嘢係好撚醜劣噶。我有一次親身嘅經驗，喺同一個車廂，同一時間發生，令到我真係對嗰個鬼佬，我真係想屌佢個老母。一個鬼佬，一個鬼婆啊，即係一對夫婦，一對 couple， 帶住兩個僆仔。曳撚到嗰兩個鬼仔，大約我諗三四歲啦，著住對鞋，踩想將輕即係嗰啲我哋搭西鐵出去啊！啲人已經讓開㗎啦，即係佢笑一笑咁有人讓啊俾佢，咁佢攞個手推車推住兩個僆仔，嗰兩個僆仔一出嚟喺架 B B 車度，瘋狂喺啲凳度踩來踩去，屌你老尾！哇！我真係睇撚到佢阿爸媽又唔撚教佢，唔撚鬧佢喎，有一對內地夫婦斜對面就啱啱先。那個細路仔想上張凳度睇風景，那個阿爸就即刻用國語同佢講：要除一對鞋，先脱鞋。咁、那個阿爸即刻幫佢摸一對鞋，咁佢喺張凳度企喺度睇風景。嗱，呢樣嘢真係要值得歧視個鬼佬。一個人有冇家教，有冇教養？內地人唔係個個都冇教養，我認識好多內地人都好有教養。我曾經一次國際電影節亦都講過，而家國際電影節有一班內地嘅文化青年。就特登落嚟睇一啲嘅大陸唔俾播嘅電影，同埋上一啲佢哋唔俾上嘅電影。論服裝、論外貌，你完全分唔到嗰個內地人，比你仲更加煙，名牌比你仲更加多，亦都唔係著曬而家嗰啲表叔以前嗰啲巴黎 LV 個自己你睇唔到嗰啲，唔係啊，好低調，好有時代嘅味道，亦都好有 fashion 嘅觸覺。呢班人喺電影節裏面唔會亂咁講嘢，唔會亂咁拍手掌，唔會鳩噏二四六喺度，好有涵養。我見咗佢幾年㗎啦，大約有廿幾三十人一個團咁組落嚟，反而有啲鬼仔傾偈問問題係好 challenge 咁問嘅，即係佢唔係禮貌式問你喎，即係佢要表達自己嗰種嘅優越感。第一，第二樣嘢已經講啦，有冇翻譯？我講英文。即係話啊，我要用英文對答啊，諸如此類。人哋嗰班內地人，你用英文，即係佢個主持人用英文，佢用英文同你講國語，佢用國語同你講。呢、這個已經係民族上嘅尊重先。我覺得呢啲鬼仔屌佢老母啦，呢啲啊真係歧視啦！你玩鳩我啊！嚟到中國人嘅地方，好老實講一句，我哋去到外國人嘅地方，我哋都好禮貌，用英文同人溝通。知你唔會識國語，我將就你。好多鬼佬嚟到中國人嘅地方，識講唔同你講啦。 好衰嘅，有時啲鬼佬咧，佢知道你講得唔好咧， 有啲就會講慢啲嘅。 啊， 屌有啲咧就好似同朋友傾偈咁樣，又講好快。 用語言嚟玩鳩你咯。 所以咧，即係內地，即係外國人咧。 啊， 因為我應該可以總結一個咁嘅觀點嘅，其實即係一個人歧唔歧，你係唔係唔中意佢？唔好用歧視啦，係、啊、你唔中意佢，唔中意佢應該係視乎佢點樣對你，或者佢點樣去做人處世。其實就算中國人都好，你都遇到好多好撚衰啊。咁、 啊、 外國人都有啲好撚衰嘅，其實。 啊啊啊 即係好撚衰嘅人就呢、這個應該係都幾國際化嗰啲人。 係，即係呢個閪職無國界啊！屌。 所以有時咧好得意嘅，我會睇《蘋果日報》啦。 啊。 佢好多時佢都會話啊，嗰啲係強國人啊。 啊。 佢會即係佢會嚟到攞我哋嘅資源啊。 啊。 其實佢係不停咁去加大大家嗰個矛盾啊。 啊。 但係如果你譬如我從一個內地人，我係一個內地人嘅媽媽咁樣。啊。咁、啊、然後我。屋企又有啲條件，我有辦法可以令到我細路仔有更大嘅發展空間。啊、從呢個角度講係冇錯。 啱啊！ 我從個鬼叫你個政府俾我掉我細路過嚟。 等一樣嘢啫嘛。 嚇、啊！ 當年八十九十年代大陸開始開放改革嘅時候，幾多香港人就係濫用呢樣嘢上去揾二三奶啊？一樣啫嘛。我哋而家人哋落嚟買下奶粉啫。你當年上去搞到人哋個社會景。嗰、那個分化唔單止係分化，直頭搞到人哋個社會烏煙瘴氣。幾多少香港男人揾到少少錢，嗱少少啫，真係上到去認屎認屁二三四奶，博人哋係買人哋嗰種純真啊！當年人哋信你都係純真啫，係咪先？哇！係咩香港咁樣樣㗎？哎呀，我跟你啦，點點點點，你都係呃人哋嗰種純真。香港人喺內地造成嗰個文化衝突仲大過內地人，但係內地有一種咩咧？包容性。 嗯哼， 我唔知道你有冇啊？你成日去北京啊？北京個城市包容性大過香港。 都係嘅，可以咁講啊。其實就咁講咯，即係如果你一代唔同一代啦，而家中國嘅後生仔係大鑊啲嘅，因為你知道啦，兩個養一個，即係阿爸，即係得個細路嘅啫。你是但阿爸阿媽，我當你啊。兩邊都是窮都好啊，即係兩邊錢都是少的叫、加埋都是多啊，係咪？喂，大佬是兩個 family， 將佢哋的 property 一個人俾曬你、啊。如果你一個人求其成計到兩間屋，一間咧去租，一間咧去住，佢啲都不會變窮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於是乎咧，佢一般咧，而家大陸的後生仔咧，我哋都可以咁樣歸納嘅，係佢哋係會比較唔讓人嘅，即係佢哋冇咁禮讓嘅。你話包容啊？人哋包容佢多啲啦。 係。 咁你年紀大嘅人對後生仔包容係會大啲㗎，因為佢又會理解你個細路都係咁樣嚟㗎嘛。係。係咪啊？咁樣個社會係因為一孩政策係有一啲扭曲嘅。譬如好似我哋公司同事好多都係得一個細路㗎啫嘛。係。係啊，咁大家如果你有啲底氣啊，即係你根本屋企已經係。有啲貨、或者係有已經解決咗問題嘅時候，你何必咁辛苦做嘢咧？ 係 咪？咁好多人都係過嚟過日神， 啊、 過完日神咪翻屋企坐咯。係、 啊、 咯，就係、是、咁。 我至於香港人，即、就、係、是、你講起《蘋果日報》，我有一樣嘢好討厭《蘋果日報》嘅就係、是，我哋成日講《蘋果日報》成日話啊係呢個大陸和諧咗某件事。唔俾某啲人講嘢，唔俾某啲嘅聲音發聲，唔俾有啲嘅事件發生。你唔好淨係睇大陸政府，美國政府一樣。喺釣魚台事件裏面，啱啱上任，臨上任嗰、那個英派嘅駐華領事，無啦啦喺屋企暴斃。我話俾大家聽，美國佬殺嘅一定係。奧巴馬屎忽未坐亂，對華政策係成為一個競選嘅問題。日本政府又希望對華有一個強硬的外表，但一個軟弱的內心，即係我話就話咁勁嘅，其實唔係咁勁嘅，大佬你可以射啲水過嚟。呢、這個駐華大使上任對大家都冇好處嘅時候，邊個會懟冧佢呢？美國佬啦。有啲嘢我哋話我哋嘅政府或者大陸政府做一啲咁嘅衰嘢，我又想問一下大家喺呢個時候，你有冇第二個更好嘅手段去處理呢件問題？我哋唔係淨係話我呢啲人會咁樣樣，你就要懲處佢。我哋係要 睇翻佢點解會咁樣樣發生呢件事，我哋去到完善呢件事。嗱，第一佢唔係一件罪行啊，即係你唔可以話，哇係喎九護士你咁講啊，點解呢啲人強姦佢，我哋咪俾個閪佢屌啊，屌你老尾，唔係你拉佢。嗱，我哋唔係講罪行，我哋係講一啲嘅社會問題。 嗯， 我哋點解會發生呢啲社會問題？點解會唔和諧？點解有啲聲音係發聲之後唔講得嘅？原因有好多，有好多人嘅政府大陸未坐，即係。大陸的政體已經是不是那麼穩陣的時候，你不能夠再有一些的差子，或者不能夠出現一些的民主。很現實，當年的清政府臨尾的時候，屌你老母一個反，為什麼個個即是那些省份啊那些人都有軍閥開始割據？原因就是你的政府企不穩。屌你老母，你現在大陸搞民主第一個獨立，屌你老母，香港獨立啦，北京又說獨立啦，西藏又說獨立啦，我管條撚啊！嗰陣時你又大撚鑊啊！等於你而家阿卡達菲死咗，美國佬啊，梗係話啊係喎，屌你老尾，我哋要打到卡達菲呢個整個撚頭，打咗足足一年內戰，卡達菲上台嘅時候都冇死咁撚多人，而家喺呢個嗰、那個叫做乜鬼啊？卡達菲嗰個國家叫做北非嗰個叫做唔記得咗， 我都唔記得。 你睇下。民不聊生，需要政國際社會係救援抌物資落去。我諗好多人都唔希望見到咁樣樣。啲市民當年反咗你，以為有一個好嘅政府，屌你老味仲衰。美國佬插只腳入去想攞石油，英國佬插只腳落去攞石油，中東佬想插只腳落去攞石油。咁多個 party 喺度，哇！你要軍火啊，核彈都俾你啦，屌你！你話出嚟打就得啦。巴沙爾政府搞撚到一塌糊塗，就係太撚多軍閥啦！你諗住啲市民話：，啊、哎，我信你，我推翻佢，會有個民主社會出嚟。有啲嘢唔係你睇得咁簡單咧。 嗯，亦即係亦都唔係咁複雜，你就係睇、其實最簡單個睇法就係後面有利益喺度咯。 啊， 即係點講咧？我哋個即係我哋只可以咁睇啦，即係我哋個世界係唔好嘅。 係， 即係有樣嘢就係利益。其實利益太多又冇用嘅，不過就係大家都盡量攞多啲。 啱， 係啊，即係好似女人咁樣啊。其實呢樣嘢好得意。如果咧男觀眾咧聽嘅時候咧，你都會發現咧，如果你將屋企咧嗰啲鹹片啊，你有 download 嗰鹹片變成實體咧，即係實體即係燒住一隻隻 DVD 咧，其實都會擺幾貴嘅。 哇！要啊，真係擺幾貴啊，唔係講笑。 但係你會發現咧，每次睇嘅時候咧，你都睇唔曬嘅。 系， 咁但系 你净系睇几个 shot 嘅啫嘛，即系打飞机咪净系要嗰几个 shot 咯。 咁但系咧，你又你可以享受到嘅嘢咧，同埋你所拥有嘅嘢咧，系唔对称嘅。 系， 呢个就系我哋同埋利益嘅关系啦。 啊， 我哋攞唔到咁多，但系我又要多啲。 系， 我要多啲嘅时候咧，我又要唔到咁多。 啊， 我用唔到咁多，用唔到，但系我又要多啲咁样。系，即系所以呢个就形成咗我同人同人之间嘅矛盾。 啊、 好，我讲一个圣人作为结尾啦。 系吓， 呢、這个喺呢、這个世界有一个人叫做皮尔长老，系一个法国人。 即系佢个名字叫皮尔长老。 佢叫皮尔， 但系佢咩？ 佢喺个教会里边，佢叫佢系个 长老， 佢系长老咁样。 系咩教会嚟噶？ 应该系天主教。 啊， 咁佢呢个人咧系佢好似应该死咗几年咁样啦。佢喺我唔記得咗一九幾多年啦、 啊， 即係總之係呢幾十年 嘅近代性 近代人嚟嘅。佢咧就佢發現佢喺個街嗰度，佢就見到有一個女人凍死咗、然後咧佢再見到一個細路仔咧又餓死同埋凍死咗。嗰時係一個法國好 worst 嘅 case 嚟嘅。即係一個好唔好嘅年代嚟嘅，即係周圍都餓死人、凍死人咁樣。 咁近都發覺餓死人？ 係，因為幾十年嘅，幾十年前。 哦。 嚇，即係我諗係二戰之後咁嘅日子，即係資源最貴嘅時候啦。跟住然後嗰時候有收音機。佢打電話上去電台。佢就係講，佢就話我頭先喺二十分鐘之前，我就見到有一個女人咧喺街嗰度餓死，我又見到有一個後細路仔咧，喺街度餓死同凍死咗。希望咧你哋如果係仲有，即係咧而家係最需要你付出你愛嘅時候，如果你有用唔曬嘅皮或者係食唔曬嘅食物， 拎出去街嗰度，俾令到咧喺即係令到對呢樣嘢好缺乏嘅人咧，佢可以捱得過今晚嘅。咁然後咧呢個電話收咗之後咧，好神奇，真係有好多人行出街，將啲嘢食同埋衫咧捐俾有需要嘅人。嗰日咧法國封咗嗰日叫人性日啊，係啊，就係呢幾日嚟嘅其實。啱啱睇咗一個咁嘅故仔，我喺度諗，即人係好得意啦，你係可以好孤寒 啊， 好貪心 啊， 但係深烤咧，有時佢又會變得好好啊，即咧好似我哋睇嗰啲《深海奇緣》咧嗰啲魚咁樣嘅，一大群沙甸魚係咁衝啊衝，衝到一個位突然間一擰轉頭，又一齊擰轉頭喎，即究竟？我哋幾時會一齊擰轉頭呢？係咯，我真係唔知道。但係人就係咁得意，有最撲街嘅，但係最撲街嗰個原來佢有時係會做最好嗰個。係啊，即係幾時會係咁咧？係咯，講完啦。 拜拜。